我们回来就是逐步逐步的探讨，就是那我们就靠近这里面，我们就发展在民宿业。 现在村里已经开业的民宿有48家，客房1600多间。依托旅游，村民们把土地租给企业种玫瑰，打造玫瑰谷景区，建起了具有黎族特色的文创基地。2020年，博后村人年均收入达到26800元。 现在发展这么，环境这么美丽，基础设施这么完善，产业这么兴旺，村民的收入也大幅度的提升。其实我们在村里现在看到最多还是村民的笑脸。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乡村成为充满魅力和希望的一方水土。贵州遵义的花茂村，自来水、硬化路通到了家家户户，垃圾进行了无害化处理。乡村的里子越来越现代舒适，而青瓦白墙的民居、青山绿水的田园风貌也给大家留下了美丽乡愁。美丽乡村建设不仅改善了乡村环境，更提升了村民的精气神，提高了大家的生活品质。四川成都的三河村在村里建起了足球场，把田园生活和体育休闲结合起来，村里还成立了农民足球队。山东临沂兰陵县的岱村打造农业公园，村里还建起了居民楼、老年公寓、便民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 生活在岱村呢，就像一个大公园，我身后呢就是小学，走几步呢就是这个幼儿园，再往前走呢就是我们社区的医院，就是城里人有的东西我们都有。 东京残奥会从昨晚到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游泳、轮椅击剑、田径、铁人三项等项目上表现出色，再获多枚奖牌，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在昨晚进行的男子50米蝶泳 S5 级决赛中，郑涛以30秒62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斩获个人第二枚金牌，与王李超和袁伟毅一起包揽了金银铜牌，用隐形的翅膀让三面五星红旗同时升起。 感觉太不可思议了，感觉就是到做梦一样的感觉，升起三旗国旗了，对中国非常自豪。 在女子50米蝶泳 S5 级决赛中，卢东同样以39秒54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收获个人第二枚金牌，程娇获得铜牌。在轮椅击剑重剑团体赛中，女队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金，男队收获一枚银牌。田径赛场上，昨晚举行的女子200米 T37 级决赛，文小燕以26秒58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冠，李东东以6米47的成绩获得男子跳远 T11 级比赛的冠军。在今天结束的女子400米 T11 级决赛中，刘翠青和领跑员徐东林配合默契，以56秒25打破残奥会纪录的成绩，蝉联金牌。 他的受伤还把我带上最高领奖台，我很感谢他。 我们完成了我们出发之前的一个愿望，我们要在东京卫冕，我们做到了。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今天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溯源调查报告发表谈话，他指出，近日美国情报部门炮制所谓溯源问题调查报告，这份所谓报告是一份彻头彻尾的政治报告、虚假报告，毫无科学性和可信度。美方还发表声明对中国进行污蔑攻击，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多次重申，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但美国罔顾科学和事实，执迷于政治操弄和情报溯源，他们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却一再编造谎言，对中国进行抹黑指责。他们的目的就是借溯源问题向中国甩锅推责，散播政治病毒。美国动用情报部门搞溯源，本身就是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铁证。 马昭旭表示，美方指责中国在溯源问题上不透明、不配合，这完全是睁眼说瞎话。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全球溯源科学合作，本着科学、开放、透明的原则。